起真心话，说不说反正没差，戒掉你的芳华，不过就像在捡人渣，不说是傻瓜，后悔了吧，在你的口中听不到一句真心话，我自以为爱的伟大。 吃了自己，对不起。

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 谢谢 你的微笑， 品味之选， 温柔还存留。 接下来呢，夏天要和你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。很多人在嗑瓜子的时候都吃到过苦子，这种有苦味的瓜子对身体伤害很大。食品专家表示呢，瓜子一旦发霉，其中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，还是目前发现的化学致癌物当中最强的物质之一，经常摄入呢可能增加患肝癌的风险。吃到坏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并且漱口，记住了吗？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分对你的爱，我想 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叫做陈晓东，多年的明星生活呢让他的心态越发的豁达和平和。在如今音乐市场萎靡不振的环境下，陈晓东从未改变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，仍旧坚持他的音乐之路。一起来听到陈晓东带来特务 三点五分，日没有时间七点八分，夜看电影四点四分，日工作不停，每一天一分一秒你是我生命。无聊拍照，无聊扑克，看到自怀疑的面孔，爱不等于失去自由。 手，放手，永远不低头。爱不是绝对的占有，一滴心意是我的秘密，一公分的距离，收集我的记忆，看我的日记，每一次呼吸，怎样的空气？爱情是最初，你是抛物，给我特别保护，不躲我的孤独，最残酷的速度。爱情是个不，你是何不，给我特别保护，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。 三点五分，没有心情七点八分，看电影四点四分，工作不停，每一天一分一秒，你是我生命。你追踪着我，全天无休，不放手，永远不低头。爱不是绝对的占有，收集我的记忆，看我的日记，每一次呼吸，怎样的空气？爱情是最初，你是毫无给我特别保护，不做我的孤独，最残酷的速度。爱情是人物，你是毫无给我特别保护，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。爱情是最初，你是何物给我特别保护，不做我的孤独，最残酷的速度。爱情是人物，你是何物给我特别照顾，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。 就像一道光芒，在你心里闪耀着，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。你决定上路，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。

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颜值、有才华、有人品的另一半。 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始终要真相见，今晚的开心最着迷，你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看你的样总像我有一些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

存在。你以为爱就是悲哀，你蛊惑了我的崇拜。我活了，我爱了，我都不管了，心爱到疯了，恨到算了就好了。可惜了，幸福好不容易，怎么你却不敢了呢？我还以为我能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我会不可能。你的姿态，你的期待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。你为爱就是悲哀，你挥霍我的崇拜。疯了，恨了，算了，就好了。可能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惜了。幸福好不容易，怎么你却不敢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。存在在你的存在，你未来就是未来，你会活了我的崇拜。 心爱的姑娘， 人，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。谁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，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。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。谁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，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。嘿耶哦，他在唱心爱的姑娘。嘿耶哦，他何时才能够回到他身旁，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我就能发现，直到他所有思念。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不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风云闪念，也捂不住蓝天，眼光总会出现。只是他一直都没有能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，直到他所有思念。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不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风雨闪念，也捂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生气到极点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失望吧。失望和生气是不一样的，生气只不过是想被人哄哄，而失望呢，就是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，开始理性的思考这段感情的存在的意义。希望你不要让对方失望。我们一起来听歌，莫文蔚带来的《开始与怀念》。 就会手足无措，还有 薇呢是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薇，叫做《我们》，这是一首平静而伟大的作品，却是非常的低调，待人发现，进而感悟。作者的音乐境界是超平凡的，一方面写得深刻朴实又真诚感人，像一颗尘埃，平静又实在，另一方面呢又超越了凡俗。一起来听到许薇带来《我们》。 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，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，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，我多么想告诉你，在这些奇妙音符里，我听到善良诗句，一个光明的世界，我开始静心倾听，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看每一次日出日落，听鸟儿的歌唱。 我甚至来不及 福就是该结束，有时候不再强求，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。幸福就是去保留，却从不会遗忘自我，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。

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当红小生白举纲，正式成为职业歌手的白举纲，未来犹如此刻的天空，即刻迎来破晓时的灿烂千阳，拥有最自由的灵魂，只要初心不改，无论什么身份都能够驾驭自我，迎风而上。一起来听到白举纲带来的再见原点。 那年夏天，你吻过我的脸颜，转眼一切只剩从前，梦想走远，是否还站在原点？时间再见，何时会见？孤单的云吹散，飘到海平面，模糊了前方视线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棵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真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我是否感谢你流浪流浪藏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

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手呢叫做王菲，她在唱歌的时候讲究在放松的状态下演唱，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非常的自然，而且端句的时候不露痕迹，非常喜欢王菲带来的影子。 只是个影子，你的心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解释并非解释，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。 对我身体不好，你 你是我的安眠药，我常自暴不环保，是为你好，始终改不掉，宝宝的哭声听不到，我的音响太吵，你走了也管不着。摘下了眉头，却勾上我心头，暂时而今逃不左右。每当我回头，你就是刽子手，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。请原谅给我找个借口，妈妈对我伤口，血流了却未惨痛。是时候放手，但又不自首，我一无所有，无理取闹。你垂头对我傻笑，爱是一场感冒，难道是我太骄傲，我心里说他多好，才把你气走自招。摘下了眉头，却勾上我心头，暂时而今逃左右。每当我回头，你就是刽子手，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。天涯啦，给我找个借口，来麻醉这伤口，血流了却未残透。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，是我让你走，别回头。我一无所有，我终于知道内疚。 见你